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18。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本市出台超标电动自行车处置方案， 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亮相，已做好开通运营准备工作， 北京普惠健康宝发布，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市气象台昨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本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预计当前到今天早上8点，全市有小到中雨，顺义、密云、怀柔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平谷区气象台今天凌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早上8点，强降水仍将持续，短时雨强较大。 目前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仍有强降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避让积水地段，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确保安全。 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本周本市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夜间小到中雨，明天仍然有雷阵雨。 此外，预计周四周五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市气象台将密切监视天气，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七月份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密云水库流域已经累计来水接近5亿立方米。密云水库昨天下午实施预泄洪调度，初始下泄流量每秒45立方米，流出较多库容调蓄后期洪水。 据介绍，密云水库泄洪放水期间，涉及潮河、白河、潮白河等河道，水流量大，流速急，河岸态势不稳定，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本市发布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方案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以车辆以旧换新为主要渠道，回收拆解为补充路径，引导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过渡期结束前加快有序退出或置换为合规车辆。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要求严格按照法规规定，对过渡期结束后仍然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法扣留处罚。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的3年过渡期将于今年10月31号结束。 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各项准备按计划推进中，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探访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目前车站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来听报道。 在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层，8根伞状钢柱支撑起屋顶，天窗和玻璃幕墙通透明亮，车站以梦幻为主题，融入水墨画来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钢结构屋顶分种植区及采光区，种植区达10000多平方米。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说， 与环球度假区景区绿化呢是融为一体，是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车站一共为2层，地面层是站厅层，地下一层是站台层，是双岛式站台。 环球度假区站是8通线南延和7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2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大约48000多平方米，站厅最多能够容纳6000-7000人左右。刘露莎介绍， 车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从车站北广场 B 地口出站，经过它的安检测温，首先到达它的城市大道，大概是700米缓冲区才可以到达环球园区入口处，最快7-8分钟就能走到了。 目前，环球度假区展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已到位，设备设施都已调试完毕，具备使用条件。 昨天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从大兴机场起飞，标志着北京航空开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运行。目前除了公务航空业务仍在首都机场运行外，北京航空客运业务已经全都转到大兴机场。 北京市消协昨天发布2021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最新调查显示，如今强制消费旅游线路终于清零，基本杜绝了强制消费现象。 相比2018年时，超过半数北京一日游存在强制消费现象，如果不购物就辱骂甚至威胁游客，不进店消费就将游客弃之街头等。 北京从昨天起到8月1号集中开展健康北京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据了解，去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2.43 岁，成人吸烟率降到 20.3%。 本市第一个面向所有医保参保人定制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北京普惠健康宝昨天发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齐先生一家四世同堂作为本市投保人的代表，用手机进行了投保。 防止这音频视频吧，因为很多补充的保险并不是那么全面，我们也是为了全家人来着想。 吸引齐先生的是普惠保的性价比非常高，一年投保195元就能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的医疗保障。普惠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也无需体检，高龄老人、高危职业、既往症人群都可以投保。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刘胜阳说， 它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北京医保的在保都可以参与这款产品。第二个来讲的是保障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自付部分、自费部分以及100种特药。 对于保障范围，人保财险健康险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慧晶解释说， 涵盖医保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保障额度为100万元，以北京市当年大病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作为免赔额，起付比例设置为80%。第二层保障是医保外的责任，涵盖医保外住院医疗费用的自费部分，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免赔额2万元，免赔额以上赔付70%。第三层保障特药责任，扩展国内医院门诊处方和海南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特殊药品费用赔付保障，药品清单涵盖100种，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其中包括25种国内惠民常用抗癌和地产药品。 据了解，从本月26号开始到9月30号，2000多万本市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5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鉴于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强度逐渐减弱，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尽快恢复运行秩序，长三角铁路部门昨天下午决定恢复衢九、衢宁铁路货物列车和上海南到北京南的动704次列车的运行。今天，铁路上海局管内其他线路的各趟旅客列车都将逐步恢复运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按照最严酷的极端天气情况完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及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对隧道、涵洞等遇涝的区段要及时警戒并采取封路措施，有序疏散群众，杜绝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思想，防止贻误战机，尽最大可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全国已经有315个统筹地区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全国70%的统筹地区。 另外，截至目前，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用户超过7亿2000万，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经支持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为了支持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出台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奥运速递。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三个正式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四枚银牌，三枚铜牌。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发自东京的报道。 7月26号，东京奥运会进入第三比赛日，全天进行包括游泳、体操、举重、乒乓球、跳水等29个大项的比赛，一共产生21枚金牌，但和中国队无缘。中国代表团这一天收获了四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在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张雨霏遗憾摘银；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里，曹原和陈艾森组合出现失误，也是获得银牌。同时，跳水在这个项目奥运会比赛当中的5连冠。女子55公斤级举重比赛当中，廖秋云获得银牌；而乒乓球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许昕和刘诗雯也未能在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混双比赛里面获得金牌，输给日本组合，只能摘银。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魏萌在女子双项飞碟比赛中也都为中国队再添铜牌。另外，本次奥运会新增项目滑板的比赛里，中国选手曾文慧首次亮相就进入到决赛轮，取得第6名的成绩。中国羽毛球队也在女双和混双的比赛当中双双取得胜利。遗憾的是，中国网球队在最后一对双打组合杨昭轩和徐一凡负于世界第一8D领衔的澳大利亚组合后全部出局，结束东京征程，明天将会回到国内。7月27号，奥运会的赛场上将会产生20枚金牌，中国队在跳水、击剑、跆拳道、射击等项目上有冲金可能。其中女子双人10米台将由张佳琪和陈雨希出战，击剑比赛中此前获得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的孙一文将出战团体赛。而在上午进行的游泳男子100米仰泳比赛里，徐嘉余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而首战失利的中国女排也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迎战美国队。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2020年度健康北京行动监测评估报告发布，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43岁。 北京青年报关注，下半年小客车指标本周日开始申请。 新京报报道，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加到88例，其中有2例为重型，当地所有小区实行出入严格管控。 中国新闻网关注，辽宁多地报告新冠感染病例，都为南京本土疫情的关联病例。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目前本市已经建立起以手动、走行、遥感为主的点线面三维立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网络。今天请听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系列报道第二集，科技助力细抠点滴。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国内资讯，来关注河南卫辉发生严重内涝，当地政府发布援助卫辉重要提示，四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城市地铁安全防范工作，将对部分重点城市开展专项督导。 最近我国泉州送援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申遗项目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次在福州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有哪些亮点？新晋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北京市教委响应通知要求，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1至5年级学生开展暑期托管服务。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将邀请法官和您说说暑假期间报托管班要防范的法律风险。 整点快报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国际音乐节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北京颁发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商用车道路测试牌照，一周楼市分析相关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连日来，河南、上海、杭州、齐齐哈尔等地遭遇罕见的暴雨，形成洪灾等灾害。为此，果壳微信公号整理了一篇自救指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如果开车被困在公路上，洪水在急速流动的话，不要下车涉水，水的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只需要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轻松将人冲倒，也可能导致车辆熄火或者失去控制。

为了要回缴纳的全额学费，赵女士也联系过这家培训机构的上级管理单位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当时西城区教委回复说，已经联系培训机构。 您上回打电话反馈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跟机构联系，然后也给他实施了一些压力传导吧，要求他把这个情况妥善解决。 然而直到7月22号，培训机构才联系赵女士，表示如果想退回全部费用，需要再签署一份协议。 他说，那你就得签一个协议，说是由于我们的原因造成无法学习的，他说我才退你这2万2。他说你把这个协议签了，我们再给你申请有关退费的事宜。 对于这份协议，赵女士表示不认可，她认为协议内容并不属实，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最终没有完成学业，担心签署协议之后反而造成自己的违约事实。记者随后也联系了华夏学子培训机构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此前确实建议过赵女士更换专业。 中国传媒的播音主持的话，这个实话实说，确实发生过一回。播音主持的话是没给他取消，是给他换了一个专业。 工作人员解释道，报名的考生是有社会助学加分的，换成另外一个专业加分更多，更容易拿到证书，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定的服务，但因为赵女士并不能接受更换专业，所以只能退回部分费用。 他注册的是4月份的考级，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已经产生了服务，我们还得有一部分费用还得交给那个考试院的，所以说就为什么没有全额退费。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致电西城区教育委员会民办教育科，不过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也根据这家培训机构相关校区的注册地址，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培训机构所属的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会让直接管辖的什刹海市场所再次核实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调解或者诉讼。 我们的规则就是调解，只要双方同意调解，我们才能调解。只要有一方说我不接受调解，我们是没有权利调解的，调解就终止了。您要有纠纷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那么，面对此类纠纷，如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呢？对此，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表示， 对于合同有争议的话呢，必须看合同条款，或者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哪些他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这样才能判断是否能够退费或者退到什么程度。 同时，对于培训机构要求赵女士签署的退费协议，葛律师也建议签订前要仔细斟酌协议内容，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首先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就去消费者协会去寻求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至于事实不符，那可以拒绝签这样的协议，再给消费者自己造成一个违约的这样一个事实。 截止发稿前，赵女士再次联系记者，并表示在经过相关部门的敦促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后，华夏学子培训学校已经退还她所缴纳的全部费用，并更改了原来协议中要求注明由于是自己的原因要求退款的款项。 后来他们给退了，这次真是非常感谢咱们这媒体啊！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有咱们这个媒体，我觉得这钱可能很难要回来的，非常感谢咱们这儿。 随着培训项目和内容的增加，各类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新闻热线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多渠道了解查证培训机构的情况，在签订合同时务必确认各项条款合理合规，发生纠纷后通过法律手段积极维权，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利益。 近日，家住海淀街道阳春光华枫树园小区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建成20多年，地下室停车空间内堆满废旧的僵尸自行车，部分已经无法使用，但长久没有清理，占用空间，积灰严重，环境脏乱。另一方面，近期禁止电动车上楼以来，不少有实际需求的居民却没地方停放， 就是落灰了，不太方便清理，估计很多人的这个自行车他就可能遗弃，甚至忘了这儿有自行车的。但其实别的小区可能有什么车棚这类的，就车库，但是大家的不能让自己一个车这个就烂在那儿，然后占用公共资源。 居民李先生反映，不少老旧小区都见过这些废旧僵尸自行车，有的已经被弃置多年，与电动车夹杂停放，可能会在火情时阻碍消防通道，希望物业或属地部门来启动清理。 有这个放旧的，但也有破旧的，轮胎都没了，挤在消防通道的事情，地下空间着起火很危险。